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00章，豆腐见到我咁样扯住条绳，佢系拧下头讲：，喂，老陈，你呢招系咪真系太阴功啊？我点解觉得你而家扯住佢哋嘅样子，就好似头先嗰个哑巴扯住吴思东咁嘅样嘅，好鬼死似啊！两个呢一阵时，嗰三个扶桑人已经俾我踢到咗对面，头灯打过去，里边嘅三个人亦都显得非常之紧张，小心翼翼咁望住四周围。不过睇个样又好似冇出现咗咩危险，咁一嚟又令我觉得有啲意外。因为正常嘅情况嚟讲，越靠近主墓室啲机关应该就越多嘅，而墓门呢往往就系极其危险嘅地方。好似而家咁样嘅风平浪静，实在就有啲唔系好寻常啦。相比起喺里面三个松咗一啖气嘅扶桑人嚟讲，我就反而紧张起上嚟添。对住身后嘅嗰个人打咗个手势讲：里面好似有啲咩古怪，大家小心啲啊，跟喺我后边。过咗一阵间之后，我哋就穿过咗嗰个炸出嚟嘅洞口，到达咗呢个墓门嘅后边。真係唔怪得知啲考古学家对啲咁嘅盗墓贼呢就深感痛绝。就好似呢一班咁嘅扶桑人呢，啲手段係极其暴力嘅，鱼门啊炸门。十足十就好似一台文物破坏机咁。喺墓门后边系一条黑蒙蒙嘅墓道，四四方方就好宽敞嘅，可以有七八个人并排咁行都得。一入到呢条墓道，我就觉得真系有啲唔妥啦。嗰一种俾人哋窥视而喺后背发紧嘅感觉又是出现咗。我几乎即刻拧转头睇，但系身后边除咗好厚重嘅墓门之外，乜嘢都冇。呢个地方好黑，由于地方真系太过宽广啊，我哋嘅头灯亦都冇办法大面积咁照光晒。喺黑暗里边，嗰一种俾人哋夹住嘅感觉就一直咁跟住我哋。有时候喺后边，有时候喺身旁边，有时候又喺头顶。好显然呢种感觉唔单止我一个人，其他嘅人都有，佢哋都频频咁拧头拧计咁周围望。豆腐吞咗啖口水讲：哇，嗰种咁嘅诅咒啊，有无数隻眼会盯住我哋。应该唔系就系话指个地方系嘛？我拧咗下头，叫嗰三个人继续喺前边行。嗰三条友啊，梗系唔妥啦，但系又反抗唔到。我手里边攞住探铲嘅活动手柄，佢哋嗰三个人一旦缩沙嘅话，我就攞个手柄去殴鬼佢。豆腐喺一边呢，就一直睇，一直话我变态。我话讲：咁啊，不如你去躺雷啦，好嘛？豆腐啊，钳咗一下，跟住佢又讲：唉，躺雷一种嘢呢属于技术嘢，唉，仲系俾阿伟大嘅天王子民去搞掂算啦。我早就知道啲衰仔系咁㗎啦，所以我冇理佢，赶住嗰三个人继续喺前边探路，时不时就观察四周围嘅环境。嗰一种感觉好古怪，明明可以清晰咁感觉到有人喺度望住你嘅，但系唔论系往边边睇，周围都只系沉默阴森嘅墓场，越向前走，嗰种感觉就越清晰。强烈嘅第六感话我知前边有危险。动物呢就拥有强烈嘅第六感嘅，人类同样亦都有，只系呢一种咁嘅第六感喺进化过程里面系渐渐咁减弱咗，但系佢又未有完全消失嘅。除咗我之外，其他嘅人大概亦都感觉得到。一个个个额头都飙晒汗，到到后嚟，连一直唔出声嘅顾文敏都拧一拧头，细细声咁讲：哎呀，真系唔能够再走啦！我哋一定要搞清楚究竟系咩回事。我有种预感，如果再系咁盲目咁落去，我哋可能真系会玩完嘅。嗰三个扶桑人亦都系如此， 面上边全部都白毛汗，嘴里边叽叽嘎嘎咁讲啲咩嘢我都听唔明，反正就係点都唔愿意再向前走。我心里边打个突，我心諗究竟係咩嘢呢将我哋所有人嘅第六感都激发出嚟，可以预见呢一样嘢可能真係好危险喎。呢一种危机应该呢就嚟源于注视嘅，但係我哋至今为止连一对注视我哋嘅眼都冇睇到，咁究竟有乜嘢嘢係跟踪緊我哋呢？唔通係恶鬼？我諗到呢个可能，心諗有形总比无形好对付啊！唉，唔理点讲，仲係等佢显形比较好啲。我将手里面嘅绳索掉俾机械人一套保管，拧转个头喺个背包里面攞出咗蜡烛同埋香。大家一睇就睇出我係要想请香照鬼啦，即时佢哋啲神情紧张起上嚟。我就先攞出一支玉美人准备用打火机点着，但係点知道支蜡烛竟然点唔着。豆腐睇到冷汗都飙晒，佢讲老陈会唔会系支蜡烛入咗水呀？我讲入咩水呀，你个脑啊入咗蜡烛呀。是在个背包里面是防水的嘛，呢只蜡烛根本上就冇掂过水，即使掂咗都冇事，佢是蜡做的嘛，又唔系纸做嘅。讲话之间我已经连续咁点咗五六次啦，但呢蜡烛就真系点都点唔着。鬼喘气嘅原理呢就系、是、鬼嘅阴气会使得啲火苗变成绿色，从而呢就判断个墓室里面有冇唔干净嘅嘢。但系而家连蜡烛都点唔着，咁说明咩嘢呢？我諗起咗阿爺以前同我讲过有一句顺口溜，佢就话灯不亮攞香照，四周必有猛鬼摇。呢句话嘅意思就係话古墓里面呢有一隻半隻嘅怨众子，其实就并唔稀奇。但係呢如果连灯都点唔着，咁就讲明呢个古墓里面唔单只有一两隻怨众子咁简单，可能係有一群阴气太盛。唔好讲个鬼喘气，淨係嗰一股阴气都足可以压灭阳火。我一諗到呢度，果然就觉得自从入咗呢个墓道以后，四周围啲气温就低咗落嚟。由于太过紧张，早就已经成身起晒鸡皮都冇发觉。我忍唔住闹咗一句，心讲真係晦气呀，呢一次地方一具尸体都冇，但係阴气竟然会咁重。既然蜡烛点唔着啦，自然就要用上后边嗰一招。我直接开始请香，大家就静气凝神。不过好彩啲香係顺利咁点着咗，我啱啱先松咗啖气，但係接下嚟嘅一切瞬间就等我头皮发麻。因为香喺燃烧嘅时候，正常情况下呢就先系一缕，然之后就散开咁㗎嘛。而喺我手里面嘅香喺点燃嘅瞬间，嗰啲烟就即刻散到四面八方，并且燃烧嘅速度变得非常之快，几乎系以前嘅好几倍。嗰啲烟雾好似遇到咗抽气机咁，开始超出正常嘅产生量，就咁唔使一阵间，我哋身处嘅地方全部都被浓烈嘅烟雾所笼罩住。根据老祖宗流传落嚟嘅规矩，据说呢喺请香点灯之后就能够睇清咗粽子嘅圆形同埋位置。我哋呢一个咁样被快速燃烧嘅香产生咗大量嘅烟雾，焗到我哋眼睛都发热，下意识咁就眯咗眯眼，未等我再睁开，喺黑暗当中就听到段飞爆发出一阵刺穿耳膜嘅尖叫声。我惊咗下，即刻擘大只眼。未等我睇清出咗乜嘢事，跟住又听到大叫嘅系豆腐，声音呢就比段飞仲要大。跟接住呢条友仔即刻就向我背脊后边系咁缩，震腾腾咁讲：救个命啊！墙壁上边好多眼睛，我眼睛一转，直直咁望住对面嘅墓墙，只见喺缭绕嘅烟雾里边， 毛墙上边长出咗一只只血红色嘅眼睛，呢啲眼睛几乎每个地方都有，头壳顶、两边甚至脚底，无论喺边个方位，佢哋嘅视线都系紧紧咁掘住我哋。嗰一对对血红色嘅眼珠咧，就系突出个墙壁，充满住怨毒嘅神色。只要睇一眼，即刻就觉得成身都发紧。一擘大眼见到咁样嘅情形，唔怪得知豆腐同埋段飞会吓到咁大叫啦。我下意识就向顾文文嗰边望咗一眼，睇见佢亦都已经吓到面色惨白，嘴唇啊系咁喺度震，只系忍住冇叫出声嚟而已。我睇住佢颤抖嘅单薄嘅身体，有一种就想揽佢入怀嘅冲动，但系转而一谂，鬼蛇之面嘅诅咒，谂起阿豆腐差啲俾我害死嘅经历，心头嘅热情就好似泼咗一盆冷水咁，即刻就强迫自己嘅转移目光。我知道之前嘅感觉到嗰种嘅注视，就系嚟自于呢啲眼睛。佢哋隐藏喺墓场里面，之前我哋睇唔见，但係而家请咗香之后，佢哋就现出原形，暴露喺我哋嘅视线里面。段飞呀吓到一头捐入我个怀入边，亦都唔敢再睇，声音呀带住哭腔咁讲。 哎呀，陈大哥呀，点办呀？我哋点样出去呀？ 豆腐一睇到开始有啲妒忌啦，佢亦都唔理得惊。即刻将阿段飞同我身上抢过嚟，佢讲： 哎，阿妹唔使惊，有你大哥我，我嚟保护你。 一边讲一边挡喺我前边。佢知道我同阿顾文文之间系有事，惊住俾阿段飞咁一搞咧，就更加雪上加霜，所以即刻企出嚟做挡箭牌。豆腐咁样打岔，我就企起咗身，一手啊揸住香。一手就握住把匕首，心知道唔能够坐以待毙嘅，于是我就一步一步咁行近嘅墙壁，忍住嗰一啲怨毒嘅视线，近距离咁观察呢啲嘢。冇错，只有眼球嘅啫，佢哋就好似从个石头上边长出嚟咁，除咗一直咁掘住我哋之外呢，亦都冇其他嘅举动。林教授就讲： 呢啲嘢仲未有发难，我哋千祈唔好先轻举妄动啊！ 大家就开始继续向前走。嗰三个扶桑人啊，点会见过呢啲咁嘅阵仗啊？早就吓到趴晒软瘫咗喺地上，两只脚咧就系咁震，唔好话去躺雷啊，企都企唔稳啊，反而仲系要机械人两个撑住佢哋走添。咁一嚟就由我嚟打头阵啦。我手里面举住香，带住大家就向前走。喺香冇办法触及到嘅地方，墙壁上边呢系一片平整嘅，但系一旦啲烟雾一飘过去，嗰啲血红色嘅眼睛即刻就浮现晒出嚟。呢一种咁诡异又恐怖嘅气氛，我成身都觉得好难顶，只能够平气凝神咁走喺最前边，一路就注意住周围嘅动静。呢啲嘢究竟系点形成嘅呢？我真系唔知。不过徐福呢条咁嘅死老嘢系唔会做啲无用功嘅事嘅。呢啲八成八都系啲邪术，肯定呢就会有一啲极其诡异嘅地方。好在后嚟老祖宗发明咗请香召鬼嘅窍门，我哋而家能够睇见呢啲咁嘅无形嘅敌人，注意到佢嘅变化，亦都好提早做防范啦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漆黑嘅墓道里面突然之间响起咗叽叽叽叽咁嘅声音。呢啲声音呢有啲似磨牙声，又有啲似嗰啲指甲喺度刮玻璃咁嘅声，听到人牙膠都软埋。嗰啲声音突兀咁响起上嚟，开始就好细嘅，但係慢慢嘅声音越嚟越大。豆腐用佢唯一一隻可以喐嗰隻手係咁扯住我个膊头，然之后用眼神试一下四周围嘅墙壁，压低把声讲： 呢啲声好似係喺个墙入边传出嚟㗎噃。